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留言里头，经常有朋友说啊，希望嘉宾一直都是汪冰哥，也就是说，我每一次在介绍的时候，是不是还真的是有朋友在屏息期待着看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不是汪冰老师？今天我们选中的这个小纸条，也是一位老朋友写来的。8月7号的时候，他发来了这样一封信。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眼里的世界，世界里的人，包括我自己，多少都在改变。有的时候恍惚，感觉一切都很陌生，会惶恐。这么多年，虽然改了名字，换了模式，但是一看到你们还在那里稳定的更新，就会感觉很安心。最近的我有点焦虑，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开始做。我是一个不能分心的人。有的时候很羡慕他们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还能一边刷手机，而我不管是看书还是看电影都只能专注，一个字没看仔细就得倒回去重新看，有的时候看到一句台词有意思的还得反复看暂停等等，等自己想明白了琢磨完了再继续看。所以我很久很久都没有看书或者是做我想做的事情了，只要开始就得精神集中，因为很怕中断或者被打扰，所以开始就很难。每天都在重复刷一模一样内容的微博，挥霍时间，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开始做，让我感到焦虑。一分钟可以做好多事情，可是100分钟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分不清楚这是懒惰还是什么，只是感觉到了我讨厌我自己这样的状态。好像常常都有朋友写信来告诉我们，他们开始讨厌自己，或者是讨厌这一阵子的自己。这位朋友也是，他强调了他自己喜欢专注，而因为发现没有办法去专注的做事儿，总是被打扰，以至于他现在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开始做事儿了。可是你每天都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活着呀，甚至都没有让你自己注意到这件事情，然而你却做得这么好。这是不是需要我们反复多次，甚至于每一次都在节目里头提示大家，你们才能感觉到呢？活着多好啊，是不是？ 嗯。 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对，而且这位朋友还有另外一个伟大的成就呢，就是每天都不断的希望或者努力进入专注的状态。当你写这封信的时候，证明你正在因为不专注而痛苦，也希望进入专注的状态，证明你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努力，这不也是一种伟大的成就吗？因为在我的观察当中，在今日的社会，很多人已经放弃了进入长时间的专注状态这种努力了，他们似乎已经接受了，甚至有些人可能还享受这种短暂的注意力所带来的某种内心的满足，因为你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看到大量的热点爆点，接受大量的资讯，似乎在谈话中总是涌立潮头，但实际上当你和这个潮头待久的时候，你会发现下一个潮水很快就会把你吞没了，甚至这些潮来潮往什么痕迹都没有，因为最终都是大海的功劳。所以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活得蛮清醒的哈，他也正在因为这种清醒而感受到内心的痛苦。 嗯，是不是清醒当中本身就包含着一些你要正视痛苦这样的成分呢？但是是否因为看到了痛苦，我们就认为幸福是不复存在的了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啊，我希望这个问题不会让我们的这位题主增添更多的痛苦。他说我眼里的世界，世界里的人，包括自己，多少都在改变，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发现，事实就是如此，你说的都没有错。不过今天还是要以一本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的来信。这本书就是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它就又变了，作者美国丹尼尔·克莱恩，由李鹏程翻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要把每件事儿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件事去做。说这话的是罗马帝国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这句话绝对值得珍藏。要说有哪句告诫是我到死都会一直铭记的，那就是这句了。马可·奥勒留的宣言之所以听起来有些耳熟，是因为从古至今，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们就一直多多少少在表达同样的看法。此时此地，时刻留心，活在当下。当代哲学家对这种感触最为清晰有力的表述之一，出自亨利·戴维·梭罗。你必须活在当下，让自己奋力冲上每个浪头，在每一刻中寻找你的永恒。傻瓜们站在他们的机会之岛上，想要寻找另一片陆地，但世界上没有别的陆地，而除了这一生，也再没有别的人生。但很显然，我们人类很难做到时刻都留意，让自己活在当下。不然那么多哲学家也不会觉得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老调重弹了。从表面上看，全然让自己浸润于此时此地好像没什么难度，此地就在我们面前，此时就是现在，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有些人渐渐游离于现实之外，希望得到某种比存在于此时此地的那些更好的东西。其他人，比如我，会不知不觉陷入到接下来怎么办的思考中。而另一种更加彻底的想要避免沉浸在当下的方式，则将人生的种种视为各个准备阶段，从准备晚餐到准备来生，中间还要准备期末考试。但在另一个极端上，我们中的一些人又固执地沉迷于过去，要么怀旧，要么悔恨，或二者兼而有之。与这种对现实的疏远相伴而行的是人类的想象和延展记忆的能力。我们总是可以想象出与现实不同的生活，总是可以看到别的选择。很显然，这种诱惑是我们大多数人难以拒绝的。同样，我们会记得旧日生活的模样，而回味往昔似乎也令人无法抗拒。当然，对未来没有期待的人生会有严重的弊端。举个例子，如果没有提前做准备，把食物采购回来，那我们到了晚饭点上，食品柜里就会没有吃的。斯诺克斯一辈子没规划过自己的狗生，要是把一切都交给他来处理，那他每天都会非常非常饿。作为我们交易的一部分，我会计划和准备他的三餐。不过斯诺克斯虽然可能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悔恨的能力，但却拥有活在当下的天赋。而且从现成的线索来看，目光炯炯有神，尾巴摇来晃去，他几乎在每个当下的时刻都能快意狗生。人类意识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做规划占了去，尤其是我们还习惯在脑子里像单曲循环一样不停地评估那些计划。我认识的不少人都喜欢把每天想要完成的事情列成详细的代办清单。有些人告诉我，每完成一个代办事项后打一个勾，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享受。这听起来给人的感觉是，有时候似乎打勾的快感比做事情本身还要强烈。我怀疑尽情活在当下会让我们感到某种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或许与弗洛伊德所谓的根本驱动力利比多地位相当，是生而为人的基本状态。确实，这两种情况似乎是互补的。我们能牢牢沉浸在此时此地的靠谱情形少之又少。但是我们恐惧活在当下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永远都生活在惶恐之中，惴惴不安的害怕生活，甚至是人生会叫我们大失所望。我们本能的知道此时此地的人生就是人生的终极顶点，人生不可能比当时当下更真实。但是万一我们发现此时此地的人生贫瘠不堪，该如何是好？ 要是他让我们如梦方醒，意识到一切不过如此，又该怎么办？假如我们察觉到这种终极的现实其实很叫人泄气，甚至更糟糕，举步维艰，有失公允和痛苦不已呢？为了应付对这种存在主义失望感的恐惧，不用活在当下，我们决定先下手为强，条件反射式的去幻想不同的东西，将我们的意识调拨到未来或者过去，甚至是一种假想的另类人生。另一个我们竭力避免活在当下的原因，可能是它时时处处都在暗示我们，人固有一死。我们全然沉浸在此时此地的时候，才会痛彻心扉地感受到时间与变化那逝者如斯的滚滚洪流。我们大多数人都体会过那些喜出望外的时刻，而且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一群鸽子突然从头顶飞过，一段音乐被演绎得荡气回肠，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投来迷人的一笑。这些时刻如电光火石，一闪即逝，便是他们的精妙之处。但就是这些弹指间的时刻，让我们一喜一忧地惊觉到一切终会结束，而紧随其后的则是那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人生苦短，终有一别。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些此时此地的所有时刻终将会用完，而那时的我们也将不复存在。在生命最强大力量之一的如火激情结束后，有时人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惆怅感。高潮之后，一切皆空。这个小死亡中包含着一种对大死亡的隐约预示。当然，这种现象也会反其道而行。尽管人们很害怕活在此时此地，但却又深切地渴望自己是在真正的活，而追求这种自己在好好活的刺激感的方式之一，便是挑战死亡。我们会从悬崖上跳下来，玩悬挂滑翔，我们会以危险的速度大肆飙车，有些不怕死的人甚至还沉湎于火山冲浪这种极限游戏，踩着冲浪板在火山边缘恣意滑行。这些充满了致命危险的行为将我们牢牢钉在了此时此地，因为面对死亡时，我们才感到自己正在无与伦比地活着。很多存在主义思想家认为，直面我们的必死性是彻彻底底活在当下的唯一途径。不过我敢肯定的是，戴着厚眼镜身体又灿若的萨特肯定没有考虑过玩火山冲浪这事儿。这一节念到这儿就结束了，不知道会不会给我们的题主一些提醒呢？善意的提醒啊，我指的绝对不是建议他去玩火山冲浪这种事儿。何况在当前的这个世界，可能玩起来更是困难重重吧。汪明老师怎么看？我们的题主是那种其实觉得错过一件没有好好体会的事儿啊，没有看清楚，没有完全理解，都要倒回去重来的这种朋友，所以他有没有真正的体会过像刚才文章中所说的那种一群鸽子突然从头顶飞过，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投来迷人的一笑，像这种无法复现的瞬间，他体会过他们的美好吗？ 嗯，所以当我们的题主知道原来人生其实是无法倒带的，看上去我们好像重读了一本书，但从所谓时间的角度，我们已经不是重读了，而是独一无二的又一次的欣赏、阅读和品读。所以如果按照这段书最开始的那句话，要把每件事儿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件事情去做的话，其实题主下次在刷微博的时候可以想想，如果自己此生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刷社交网络平台，会不会还对这件事情充满兴趣呢？应该不会了吧。包括你生命中那些你想读的书、想做的事总被打扰，如果这些事情被你当作生命中最后一件事情，你会不会想尽办法排除一些干扰，也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呢？其实也就像题主所说的，当你能够捍卫这一分钟，就能够捍卫下一分钟。其实人生当中在一天，我觉得有人能够为自己捍卫几分钟的时间、十几分钟时间，甚至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做一件你倾生命之全力当做生命最后一件事情去做的事儿，这一天你回想起来大概也是充实和满足的。 由此我又想到了这本书的名字啊，这也是美国社会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叫雷因霍尔德·尼布尔的一句名言，就是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所以其实也是像这位朋友在一开始就说到的啊，我们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无时无刻不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所以呢，是否能够允许有些时刻我们没有看清楚，而把这些没有看清的东西也当作是生命的一种提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对这位朋友来说，是一种对他很困难啊，但却很必要的一种练习。有些事情就是疏忽而过的，而看不清楚其实也是一种美好，你能够意识到吗？就好像是在我们看莫奈的作品的时候，会觉得他画的这些睡莲为什么都迷蒙不清啊？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莫奈的眼睛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等等等等。但是无论你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无论这个世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从你眼前经过，那一刻那一瞬间就是此时此地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你非得去追求这个存在当中的某一个东西它的完整性吗？还是这个存在本身对你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我们的题主去体会和回答一下。 当然我们也希望借书里一句话呢给题主减减压哈，因为作者也说了，我们人类很难做到时刻都留意，让自己活在当下，不然那么多哲学家也不会觉得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老调重弹了。我们在节目里也老说，有时候我在想，其实我并不是对大家说，我只是在不断的提醒自己，如果把专注也当作一个过程来看待的话，我想提出当你有这样的觉察的时候，也就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你已经完成了一半，对不对？保持这样的觉察，你的痛苦也是你重要的指引和线索，他们在督促着你做出某些改变，这个改变可大可小，也许就像我刚才提示的，给自己5分钟专注的时间，你可能对这一天的感受都会不同。 是否你要求一切都要完整呢？是否要求所有的一切都要了然于心呢？这个真的是有那么重要吗？还是你觉得就是完成比完美其实更重要？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就是有一点这个瑜伽的味道了。就是我们都知道瑜伽当中有很多辅具是由著名的那位瑜伽大师艾扬格发明的，正是这些辅具的存在让很多就是身体不一样的先天的身体条件不一样的人都能够完成一个动作一个体式，所以我觉得能够经历能够完成就已经足够好了，是否没有必要要求尽善尽美呢？因为所有这个地球上的生命，你可以说他们各自都是完美的，以各自独特的姿态，但你若以统一的标准去要求，那么谁都不是完美的。所以这也是放过自己的一种方式吧。不知道我们今天读出的书和汪冰老师还有我对你说的这些话是否会对你有所帮助呢？希望你能更快地体会到这个疏忽而逝的生活当中的每一刻所带给你的那种不会复现的美好吧。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已经回应了这位题主的一些问题。他只是觉得这个世界打扰他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办法让他去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么即使是在这个重重的纷扰当中，他有没有可能继续自己以前的那种专注的状态呢？我觉得他所说的这个专注吧，好像跟我们平时交流的那个专注还不太一样。他是要求所有的东西按照他的那种标准啊，要一一的缓慢的精准的从他眼前通过，这个才叫专注。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混淆了专注和完美这两个词的？问问汪冰老师怎么看。 我想起了我在上瑜伽课的时候呢，有的老师会说一句话，说尽量让自己不要有任何念头。其实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是面露微笑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至少在我的一生当中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我就在想，当说完这句话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脑子里更混乱了呢？我脑子中就会有很多欢乐的声音，比如说这根本做不到，放弃吧，老师你就不用再这样要求我们了。我就发现其实去关注这种混乱也可以是专注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更是一种深刻的接纳。像思佳刚才所讲到的，我又看了看题主写来的信，他是希望像这个看录像带的时候，能够像自己能够拿着遥控器一样一帧一帧的过，符合自己对信息的理解，就是不要让我消化不良，不要太快让我没有看清楚。但是也许没看清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而生活就是没打算让你看清。就好像当急流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被浪头打的那一刻已经记不清发生了什么，但是那一刻的状态我们会记忆犹新，那种混乱，那种失控，那种恐惧，这些感觉同样是因为你保持了觉察和专注，所以才能体会得到。对混乱的关注同样也能让我们静心，当你想要去制止混乱的时候，可能你就失去了这样的专注和觉察。 我觉得在动物界当中啊，有的动物呢就有反刍的习惯，比如说牛啊，它可能先把这个草都吃进去，然后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它要再重新倒出来啊，再重新的经过一下自己的处理和消化等等。其实我觉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比如就以我们这位题主所举的例子，阅读这件事儿也可以分为粗读和精读。有的时候即便是周遭有些环境的声音的打扰啊，有外界的各种纷扰，你还是可以粗粗的把这个东西给翻过去，之后呢当你有时间的时候，再把那些你希望能够重新精读的片段啊，再给精读一下。其实我觉得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你去那样啊精致的去完成。你知道在这个印象派诞生之后啊，一幅画的这个完成它要比以前要快得多。在之前的那些画呢，往往都是过度完成的，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把一幅画给画完。但是呢当画家们啊，当画具都进步了之后，画家们把这所有的东西带到野外去写生的时候，他们为了捕捉一个日出的场景，比如啊，他们就需要在可能两个小时之内把这幅画给画完。当然这个画要是论这个真正的精致的程度，可能就不如在画室里画几年完成的画那么精致，但是它捕捉到的是不一样的光影。也就是说快和慢它其实各有各的好处，看你去如何的去理解了。对我们这位朋友来说，可能精致和完美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像那些在以前被过度完成的那些画作一样。但是你现在不妨去体验一下这个印象派的好处是否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更加轻盈的感受呢？所以所有的这些都算是一些课后的小练习，留给你去慢慢的思考一下吧，看看能否对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改进呢。好啦，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Tu as aimé pas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依然是小豆豆动物剧场，来自日本作者黑柳彻子，南海出版公司出版。那今天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只动物呢，个体不小，而且还被称为森林之王，没错，老虎。如果用推剪剃去虎的花纹，人们经常争论斑马到底是黑底白纹还是白底黑纹，而关于老虎，百科事典已经确定了它是黄底黑纹。不过有趣的是，如果用推剪把毛剃去，猫科动物里猫、豹、虎啊，别管虎多么威风，它也属于是猫科啊。这么一想呢，让人稍微放心一点，如果把猫科改成虎科，那猫就属于虎科了，多吓人，身上的斑点啦、条纹啦，就都会消失不见，变成单色的，大概就是肉色吧。动物园的人士真是什么都试验过，不知道大熊猫会是什么样子。中国将大熊猫归为大熊猫科，剃了毛之后，大熊猫会变成单色的吗？一般来说，所有长着毛的动物，也就是哺乳类，我都非常喜欢。而且远远地看到它们，我就觉得能够和它们成为朋友。这里面只有老虎不行，老虎的眼睛太可怕了，简直可以用狰狞来形容。对不起，这句话要得罪喜欢收集虎鲸石的朋友了。而且当我去野生动物园时，狮子会高高兴兴地趴在路中间晒太阳，但老虎却总是躲在树下或泥塘中，它静静地待在人们想象不到的地方。当我们啊的一下看到它时，它就用那冰冷的可怕的眼睛朝这边望来，吓得人不敢动弹。即便它想和我做朋友，我也不敢呢。虎子这个词的由来，当人们特别珍惜的宝贝被偷走时，就会叹息宝贵的虎子丢了。这是因为老虎宝贝孩子是有名的， 他们从心里珍爱孩子，从来不让孩子离开自己身边，所以珍贵的东西就被称为虎子。我看到了雪白的老虎，我在华盛顿动物园看到一只世上罕见的白虎，它的整个身体是米白色，上面是白色花纹，眼睛漆黑，真是太美了。这只虎被称为猫科之王，可谓当之无愧。关于苏门答腊虎，照片上的虎来自苏门答腊，叫做苏门答腊虎。可是这只虎心眼有点坏，它在笼子里只要把屁股朝向游客，就会刷的一下向后喷出一股尿，动作敏捷极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您是否觉得照片中的老虎脸上的花纹有点奇怪呢？甚至像京剧的脸谱，仔细一看，它比别的苏门答腊虎脸上的花纹要多。哦，原来竟还有这样的情况。接下来呢，它是一只美丽的鸟，孔雀。在纽约等地方，如果人们见到这样的黑人男子，身材细长，穿着轻飘飘的粉红衬衫和紫色裤子，白绿相间的靴子，戴着黑色软帽和金色项坠手镯，从眼前走过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说，看那家伙真像个孔雀。也就是说，他打扮得像孔雀那样花枝招展，而且带些炫耀地走来走去，那就这样来称呼他似乎显得更合适。也有人会这么说，女王陛下戴着宝石，穿着豪华的礼服，就像孔雀一样美丽。所以我一直以为孔雀是形容女子的词儿。当听到人们这么说黑人男子，感到非常吃惊。但在外国，孔雀和鸟儿是一样的，确实是用来形容男性的。我一直以为孔雀这个词指的就是孔雀，但其实我错了，它指的是雄孔雀。仔细研究你会发现，雌孔雀和雄孔雀的英文单词是不一样的。雄孔雀的尾羽可以用来制作装饰品，过去人们会捕杀雄孔雀，拔掉它们的毛，现在则是养殖孔雀，在它们羽毛最美丽的时候拔取尾羽，然后再等待它们的羽毛重新长出。那么为了取悦雌孔雀，雄孔雀才如此美丽，这一自然法则究竟是否属实呢？养殖孔雀以后，这个问题就清楚了。春天到来时，养殖场里最先发出结婚吧这一呼唤的是雌孔雀。人类世界中只有一年一度的情人节才是女性向男性求婚的日子。与谨慎的人类女性不同，孔雀世界中完全由雌性孔雀进行表白。雌孔雀发出求爱的呼唤后，雄孔雀会在雌孔雀面前排成一行。为了取悦雌孔雀，就像这张照片上的白孔雀那样，将尾羽展开，前后摇动，发出哒哒声，仿佛在邀请雌孔雀，真像美妙的舞蹈。如果所有雌孔雀在同一时间发出爱情呼唤，就会造成混乱，或者说会造成集体大相亲的局面。所以老天仿佛特意安排好了，雌孔雀有的早熟，有的晚熟，会一个接一个见此发情，这样雄孔雀就不会陷入混乱了。在养殖场证明的一个事实是，尾羽一定要特别华丽丰盛，如果没有羽毛，绝对不受欢迎。这一点你会发现和人类世界不同，即便是秃头的大叔在人类社会中也会受欢迎。这么一想，还是人类社会比较好啊。比如说人气影星尤·伯莲娜、金东光，以及扮演警探柯洁的特利·萨瓦莱斯，人们经常会夸他们真性感。可是在孔雀社会中，一旦没了羽毛，雌孔雀会立刻把头扭开，不屑一顾。可是雄孔雀还不知道羽毛已经掉光，依然还会把屁股翘得高高的跳着舞， 以为自己还有美丽的尾羽。养殖场的人们说，这是最让人难过的情景了。配合着这张照片，想起西班牙西梅内斯说的话：为了你的芳心，我愿做永远盛开的花朵。好了，今天时间的原因呢，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这里是好书慢读，我是田阳。那解忧书房，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